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219章，豆腐讲完之后，我又冇答佢。其实我都隐隐约约估到呢个答案噶啦，不过我就觉得有啲唔妥。按照豆腐嘅讲法，当时佢、扶桑人仲有哑巴三个人就汇合咗，后嚟应该就撞到咗徐福噶啦，所以就开片。咁喺嗰种情况底下，扶桑人唔系有枪噶，而且冇受伤；哑巴有刀，而且身手了得。咁啊，唯有豆腐当时只手啊脱咗臼，脚啊伤咗一只，梗系唔打得噶啦。而且走又走唔快，喺呢种情形底下，点解死嘅系扶桑人，而豆腐就冇事呢？唯一嘅可能啊，只有一个，就系喺遭遇危险嘅时候。但哑巴就冇去理嗰个扶桑人，而系选择照顾豆腐。咁佢点解又自己嘅人唔救，而去救豆腐呢？哑巴咁样做又有咩目的呢？唔至于话豆腐比较顺眼靓仔话，讲实话，豆腐把口就九唔搭八，一开口就会将人嚟激死嘅。咁一般人识得佢嘅时候，都好难产生好感。我諗嚟諗去，越諗就觉得越唔妥。不过喺呢度又唔係好方便讲，咁就暂时将呢个疑问压住咗。点知道就喺呢个时候，前边哑巴嘅脚步突然间一停，我懒不防备，因为两个人嚟得太近啦，我个鼻一下子撞落佢嘅后尾枕嗰度，佢啲头发里面全部都系血，嗰啲味难闻到我差啲想呕，我即刻向后褪一步。諗住问下咩回事啊？哑巴忽然间亦都后退咗一步，佢冇讲嘢，不过佢又伸出只手拍咗下我个手臂。即时之间我明白过嚟啦，佢嘅意思係话要后退，唔通前边有啲咩嘢出现咗？而家喺黑暗当中，我哋又除咗自己嘅呼吸声，周围一片黑蒙蒙静嘤嘤，伸手不见五指。我唔知道哑巴点解突然间做嘅咁嘅动作，不过佢向来都唔系一个唔靠谱嘅人，所以我都必须警惕起嚟。我孭住豆腐开始向后褪，豆腐嘅呼吸声又开始急促起上嚟，细细声咁讲：系味道啊！我一听我就醒啦，喺空气当中。嗰一阵人皮嘅鲜血味道好似好浓烈，唔单止系从哑巴嘅身上传过嚟嘅，唔通嗰个喺皮里边捐出嚟嘅徐福啊揾到过嚟？我心头一惊，即刻就开始向后褪，哑巴亦都跟住向后退。时间一分一秒咁流逝，我几乎可以闻到黑暗当中越嚟越浓烈嘅腥臭味。嗰样嘢应该离我哋好近啊！就喺呢个时候，哑巴突然间大叫一声：走！跟住一道光速嘅出现，哑巴将个手电筒塞入我个嘴里边，将我一推，示意我孭住豆腐先走，自己迅速就掹出咗双刀。呢个系咩意思啊？佢要掩护我哋？开咩玩笑啊？我系咩时候从敌人变成咗相互掩护嘅战友呢？我而家只系觉得个脑里边咧就懵过上心口，不过我心里边系好清楚，如果徐福可以俾哑巴受伤嘅话，咁必定都唔系我可以对付得到嘅，因为哑巴一拱我就冇停啦，嘴里边担住嘅电筒啊系咁滴，成只狗咁。不过我跑咗几步之后，我就停咗落嚟，跟住拧转身，手电筒嘅灯光就向哑巴嗰边啊打咗过去。喺呢个时候，我先即时睇清楚，一个冇皮、成身都系血嘅血人向住哑巴扑过去。嗰、那个人呢，好似再生嘅，身上啲肉仲喺度跳动紧。睇起上嚟唔使讲有几得人惊啦。我将个豆腐一放低，讲：你喺度等下，我去帮手。豆腐好惊讶咁讲：吓，我以为你会走佬添，你唔系一向都系咁嘅咩？ 我呢阵时已经冷静落嚟，我即刻讲，我陈元从来都唔争边个人情嘅，佢一个人一定对付唔到噶啦，佢一死，我哋咪玩完啦。而家喺呢个战斗场景入边，嗰只嘢嘅力大无穷，速度亦都非常之快，竟然用只双手揽住哑巴条腰，将哑巴成个举咗起上嚟，哑巴都不停咁挣扎，但系始终挣极都挣唔甩。我正打算上去帮手，豆腐突然间讲：等等！跟住咧，佢就伸手摸入咗自己嘅裤囊里边咯。我一睇就嬲啦，我讲：我顶你啊！我啊去搏命，你居然仲喺度搞呢、这个！豆腐啊露出咗委屈嘅神色，不过佢仍然喺个裤囊度揞下揞下，竟然抄出咗一把匕首。佢又讲：打打咩飞机啊？你豆爷爷我之前啊，差啲啊俾阿徐福阉鬼咗。我冇谂到豆腐竟然贴身仲藏住武器，而且仲将佢收埋晒喺啲咁嘅地方。唔怪得之前啊冇俾人哋收咗佢咧。我一睇到啊，即时大起啊！我接过把匕首就向阿徐福啊冲过去。嗰阵时嗰个徐福咧就好似有思想智慧咁啊，察觉到我嚟偷袭，突然间将阿哑巴一掟。跟住顺住呢一股大力，哑巴即时就被拍到喺个墙上边，又从个墙度跌咗落嚟，趴喺个地上边啊，呕咗一啖血。喺呢个时候，徐福嘅速度啊好快，我把匕首都未嚟得切向下刉落去，已经俾佢伸手扣住咗我两个膊头，两只手踭向旁边一张。我而家嘅头皮即刻一阵发麻，因为呢啲系撕扯嘢嘅动作。徐福要将我撕开两边，情急之下，我身体由于先于大脑做出反应，借住呢个毛皮丝嘅两只手嘅力度，成个人啊跳起，两脚腾空，向住佢嘅心口啊一嘢撑过去。呢只咁嘅毛皮丝好似有啲粽子咁僵硬到好似铁咁嘅，我一脚撑落去之后，佢啊俾我撑到乒乒乓咁啊后退咗几步，不过佢就冇放开我。只是头先撕裂的动作稍微迟钝了一啲，就是呢一啲已经够了，因为哑巴已经即刻从地下上面躝翻起身，几个助跑身形向前一跃，一双弯曲的腰刀一左一右向中间合拢，睇样就要将徐福的头斩落嚟啦。只听见咔嚓一声，一个血淋淋的头飞了出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咁啊飞到咗豆腐的身边。喺呢个时候。冇咗头之后，扯住我嘅徐福双手亦都垂咗落嚟，我即刻向后退咗一步，抹咗一抹喺成额头嘅汗水，今次就唔系脚汗啦，心谂，唉，好在哑巴掂当，唔系自己就真系即刻变成手撕鸡。我以为徐福被斩咗头之后就会冧低嘅咧，点知道佢仲企住喺嗰度，个身体啊不停咁震，就喺呢个时候。豆腐惊叫一声，我向住豆腐嘅方向睇过去，见到嗰个头亦都开始震动起上嚟，微微咁腾空，竟然要向住徐福嘅飞翻去。我心谂唔系啩，唔通呢个头仲有自动连接装置？睇嚟真系《西游记》冇呃我，我即刻大叫，叫阿豆腐将个头揿住。豆腐俾我咁一喝，即时啊醒啦，佢出力咁向前一扑。将嗰一个已经离佢有一米几远嘅人头啊揿住压喺自己嘅身体下边，跟住豆腐啊惨叫一声讲：哎呀，佢咬我啊！我讲忍住啊，豆腐啊忍唔到啊，佢咬我小弟弟啊！讲完佢痛到向旁边一碌，嗰、那个人头啊即刻松手，咻一声就向徐福啊飞咗过去，稳稳阵阵咁跌咗落徐福条颈上边，刹那之间。嗰、那个人头拧咗几下，竟然又重新闩翻埋一齐，跟住就突然之间向阿哑巴飞过去。好显然呢隻嘢似粽子非粽子，好似真係有智慧，知道哑巴棘手，所以唔理我，而直直咁向住哑巴过去。佢个速度非常之快，行动间一阵嘅血雨腥风。即使哑巴身手再好，亦都闪唔过嗰、那个徐福身手啊，捻住咗佢条颈。哑巴挥刀一挡，徐福嘅手一转，一对长长嘅手臂向下一滑，竟然啊扣住咗哑巴嘅大髀。呢、这个时候，哑巴闷叫一声，成个人就被拧低咗。 佢究竟想做乜嘢？未等我反应过嚟，呢隻嘢亦都非常之迅速，一下子就靠到去墙边，双手一挥，将哑巴成个拍喺个墙上边。扑佢个街，佢竟然就係想咁直接撞死哑巴。呢一下拍上去，肋骨断咗係轻，搞唔掂老张都拍埋出嚟。我而家总算明白咗呢隻嘢嘅可怕之处。唔怪之佢係将哑巴逼到咁鬼狼狈，佢唔单止速度快力大，最紧要嘅係佢有头脑懂得思考。我跟住冲过去救人，不过我潜意识亦都明白人类跑嘅动作点比得上将个人掟出去嘅速度咁快，只係怕我救唔到哑巴啦。就喺呢个时候，竟然突然间发生咗变故。哑巴虽然被拧住，但系佢嘅腰身向后一扭，成咗成个 C 形，两把刀出力咁向徐福个肚一插，一左一右，竟然刹那之间将徐福嘅腰身斩断。不过即使系咁，亦都收势唔住，哑巴仍然系被掟咗喺个墙上边，喺个墙上留下咗一个血印。一声闷响之后，佢又是跌咗喺地上，喐都喐唔到。我心里边一惊，唔知道哑巴系生定系死，但系呢阵时都唔理得咁多啦，因为嗰个已经俾哑巴斩成两截嘅徐福，上半身同下半身又开始喺度咁震住，显然好似又想连翻埋一齐啦。我唔知道究竟应该点样样先可以彻底消灭佢。不过按照而家嘅情形话俾我知，形势咧就唔能够等佢哋合体。当即我就揸住徐福嘅双脚，将嗰个断口啊揿向嘅地面。喺呢个同时，我心里边突然间多咗个主意，我即刻对阿豆腐叫：喂，快啲去揾下哑巴身上边有冇打火机！我而家制止住徐福嘅下半身，费力就好大嘅，亦都出唔到手，只能够啊靠豆腐啦。豆腐两只脚啊冇办法企起身，佢啊靠住一只手喺个地上系咁爬，向住唔知生定系死嘅哑巴躝过去。冇几耐，竟然摸出咗一个打火机，我就讲点着佢。既然刀冇办法搞死佢，就用火啦。我唔信佢下半身烧成咗灰，仲可以合体。冇错，呢个主意应该掂嘅。豆腐咬实牙关喺个地下系咁爬，佢将个火一点，但系真系点唔着，再一点就一股嘅黑烟。喺呢个时候，身后边突然间传来咗哑巴嘅声音。佢用咗三个字，佢话用阳火，跟住佢个头一歪，又是冇个动静啦。阳火，我明白过嚟啦。我即刻对豆腐讲：系冇错，你将你啲血放一啲，放到佢哋脚上边，快啲啊！我就快顶唔住啦。呢一个徐福系一个千年嘅老种子，身上阴气太重，普通啲火系点唔着嘅。唯一嘅办法就系先用阳气镇住啲阴气，再嚟点火。豆腐一听亦都唔敢耽搁啦，佢啊掹出把匕首，两只眼啊眯到实，好似一副想要去死咁嘅样。然之后喺佢自己嘅掌心嗰度一割，即时啲鲜血啊系咁飙出嚟。佢将呢啲血啊系咁滴到落去徐福只脚上边，然之后就点火，啲火焰嘣一声就烧咗起上嚟，一时之间一阵嘅浓烟夹杂住啲恶臭啊升起，我即刻放开双手，徐福嘅下肢即刻就被火焰所吞没咗，喺分离嘅上半身亦都好似感觉到痛苦咁，剧烈咁震起上嚟，但系再都冇合拢嘅趋势啦，睇个样应该就系搞掂啦。